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又收听我哋嘅哲学对谈呢个节目。今次咧，我哋嘅呢个环节里边探论公义嘅问题里边咧，系最后一次啊，系同阿周宝松教授咧系探讨嘅。周宝松系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嘅，然后喺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里边攞博士，而家系我哋中文大学嘅系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嘅系副教授。宝松，我上两次里边都好即系争论激烈啊，因为咧我问你嘅问题嘅时候咧，我永远都有啲感觉到唔好舒服咧，就系点样即系话系对贫穷问题里边系引申到所谓公义问题啊，去到福利嘅问题啊，又引申到咧公义问题、社会公义问题里边咧，我想再追问一下咧，如果好似你咁讲的话嘅时候，我哋睇到香港咁多不公义啦，呢不公义里边咧，点样可以改变呢？我哋出生冇可能个人出生嘅时候个人啲 IQ 系150啦，我哋都亦都冇足够嘅大学位啊，俾我哋每个人读大学啦，系嘛？我哋冇足够嘅即系工作俾大家所有嘅即系各展所长、各需所需嘅咁嘅社会条件啦。你又唔赞成咧，就话系大镬饭啦。但系对于系市场经济里边有好多怀疑啦，咁我哋点做咧？ 我哋点做两部分啦。第一就系我哋要喺理念上边咧，我哋知道其实我哋想要一个点样嘅社会，其实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大家一齐思考嘅，即系话，我哋需要大家一齐认真谂到一个比较合理嘅，大家可以一齐安居乐业、比较机会平等嘅城市咧，系要点样做先做到？即系喺理念上面我哋清楚先，而喺呢个过程面咧，可能我哋要打破好多嘅迷思嘅，就譬如啱先我哋上两次倾过啲概念，譬如将慈善同埋公義呢兩個概念區分開啦，又要明白其實公義同整個嘅制度本身好有關係。由我哋要對於機會平等要有一個比較恰當嘅理解。我覺得第一層面，其實我哋需要對呢啲理念層面要做清楚。第二十分翻到你嘅問題，譬如假設我哋比較清楚啦，咁可以點樣去做呢？咁樣其實我想引申出，亦都同而家香港嘅真係好有關係嘅，就係我哋講普選。好多時候啲人會覺得民主或者普選係一樣嘢，社會公義係另外一樣嘢，自由法治係另外一樣嘢。實際上其實唔係嘅，其實係密切相關的。我舉例啦，譬如香港，你如果你問好多人，大家都會有好深嘅感受，就係香港嘅貧富差距越嚟越嚴重。然後咧，階級流動咧越嚟越難，即係社會流動越嚟越難。然後大家會再問落去，就點解會出現咁樣嘅情況？點解會長期以嚟？或者你見到個情況越嚟越惡劣咁啦，其實呢個同我哋嘅政治制度好有關係。譬如而家我哋香港嘅選舉制度，一半咧就係直選，一半咧就係所謂功能組別。咁大家都會見到，其實功能組別相當多嘅組別入邊咧，其實咧係所謂嘅某一類嘅階層或者某一啲嘅既得利益團體所壟斷嘅一啲職位。由嗰啲職位咧，去直接影響緊政府嘅施政，包括啱先我哋討論嘅社會種種嘅資源嘅分配嘅政策，譬如你税收嘅高低啦公共房屋或者土地嘅分配啦，醫療啦，教育啦，嗱呢啲其實全部咧同立法同個社會制度相關，而呢個社會制度立法咧，亦都係同我哋嘅立法會相關，而立法會相關，立法會嘅組成就同我哋嘅選舉制度有關。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譬如將來香港走向一個民主嘅社會，或者一人一票去選舉我哋嘅立法會同埋特首咧，其實會直接影響緊我哋嘅社會公義嘅。咁另一方面咧，同法治都係相關啦。因為公義入邊好重要嘅就係兩個部分，第一個就係所謂我哋所講嘅懲罰正義或者司法入邊。如果我哋冇一個好好嘅法治制度，唔能夠有一個公平嘅、透明嘅。这个一视同仁的一个司法制度的话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见到公义得不到彰显的。其实我想说明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去思考一个公义的社会的时候呢，其实它会跟其他的价值 啱先我哋講嘅法治、民主，甚至我哋之後所講嘅公民社會，其實都係息息相關 嘅。我諗當然你講好對啦。其實我諗我哋喺個哲學對談節目裏面講咧，好多嘅概念啊，譬如我講喺法治啊、自由啊、理性啊、係民主啊、公民社會裏面咧，冚唪唥息息相關嘅啦。我當然我哋嘅主題仍翻講呢個公義問題。我想再追問你咧，呢、這個公義同埋所謂嗱，我哋上次講過俾人權。是的，兩個有什麼重要關係先 ？OK， 其實在對於公義社會的構想入面，很多人有兩樣東西。人權有兩個概念，第一就是我們所講權利這個概念有兩個，我們都常說兩代人權。第一個就是所謂公民與政治權利，就包括我們的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利，遊行集會組黨結社的權利。第一點其實在大部分的關於社會正義的討論入面，好多幾乎有一個共識，就是第一，就是一個公義的社會，每一個公民的一些基本的自由和權利呢必須得到保障。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公正社會的應有之義，我想說。即譬如當代有很重要的哲學家叫做 John Rawls， 他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書叫做《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他有兩條原則，第一條原則就講定一个公义的社会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保障每一个公民享有一系列的平等权利。这个就是第一个层面。所以就权利和正义呢恰恰是分不开的。即基本人权是构成公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元素。第二个很多时候的人会讲权利第二，所以第二代的权利就是所谓的 social right, 社会权。社会权就包括我们的这个 welfare right, 就是一些享有一些譬如工作的权利。教育的权利，社会的基本保障健康。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现在我们讲紧对一个正义社会的想象入面，都会很强调政府是有责任去提供这些这样的所谓的社会权，我们叫做社会权。咁而这个亦都是在譬如欧洲或者现在很多国家讲福利国家的时候，其实福利国家很基本的想法就是 welfare 是一种权利。就唔係一種施捨，亦都唔係一種嘅慈善，所以你攞福利咧，其實啲人覺得係我權利，作為一個公民嘅權利。嗱呢個概念上，而家香港仲唔係好習慣，唔能夠好接受。 咁即係話咧，我哋頭先講呢個所謂公義同埋人權咧，係息息相關。咁亦都提到咧係法治問題啦。之前都講到咧，所謂係選舉啊民主問題。咁你即係係唔係話提議啦？如果呢個公義得以係所謂彰顯啊，除咗係用我哋喺所謂法庭裏面嘅呢種嘅所謂係法治精神嚟保障之外咧，我出面所謂社會公義裏面咧，係咪要透過一種嘅所謂政治模式，即係話進入社會、進入政府裏面一個所謂立法啦等等嘅模式裏面推行咧？係咪呢個係一個唯一嘅一個係最重要的一個步驟咧？即係話我哋希望呢個公義嘅保障咧、個保證咧，都係來自於係政府。如果政府咧係來自於一個咧所謂一個係民主嘅一個係選舉出嚟嘅時候咧，咁呢個公義咧就會係某程度裏面咧係保障啦，係咪咁諗咧？ 呢個係好重要嘅一環，但係當然就唔係唯一嘅一環。個原因係咩咧？好重要嘅一環，佢就翻到我哋對於政治嘅理解，因為我哋一出世就活喺一個政治社群或者政治社會入邊。咁所以我哋嘅權利、我哋嘅機會、我哋可以得到幾多個財富咧？其實係一個制度，相當大程度上係一個制度個結果嚟嘅。所以點解我哋過去嗰兩次嘥咗咁多時間去討論嗰個制度層面咧？就因為人係活喺制度入邊，所以我哋要喺個制度入邊咧，令得體現到公義。嗱，呢個係一個。但我話點解唔係唯一咧？就因為我哋活喺社會入邊咧，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嘅身份嘅。咁喺嗰啲身份入邊咧，就譬如你喺嗰間大學入邊，或者喺某一啲嘅社會組織入邊。其實你都係會牽涉到社會正義，都係牽涉到公義嘅問題嘅。就係原因就因為你喺，譬如你即使喺個工作機構入面，你都會牽涉到譬如唔同人咧點樣得到公正嘅對待。咁譬如一間大學入面，我好簡單一個例，老師，其實老師點樣去對待學生都係有公義問題嘅。譬如你收到學生啲卷翻嚟，你應該好公平公正地根據同一個準則去改卷，你唔能夠對某啲學生有偏見，或者你唔因為佢立場同你唔中意咧，你就 俾低啲分佢。即係我想講公義呢個概念係可以應用喺好多嘅領域。我哋點解我哋要特別傾社會公義？所以我哋要喺社會層面入面去討論。咁另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咧，或者其實我哋而家未討論嘅就係、是，當我哋考慮社會公義嘅時候，其實我哋要問翻我哋自己每一個個人，我哋點樣去實踐公義？實踐公義有兩個意思，第一就係、是、因為我哋見到個社會好唔公正，但因為我哋個個咧都袖手旁觀，或者大家都叫做我哋做 free rider 咧，叫做即係坐順風車。咁嘅話咧，其實個社會係冇辦法改善嘅。咁、所以點樣去爭取社會公義咧？其實牽落到去就每一個人嘅層面，就係、是我哋要意識到我哋自己嘅社會責任係啲乜嘢，然後點樣去一齊去推動個社會變革。 嗱，但係咧，我諗經常有個即係嘅睇法就係話，個人能力太有限啦。我對啲即係整個社會裏邊咧係悲觀啊，係失望，因為做唔到嘢嘅。講轉頭裏邊咧，雖然我哋講幾次都好啦，部分人仍然覺得，我冇錢冇權，邊個人聽我話啊？咁點算咧？嗱，依個問題咧，我仍然係要探討啊！我諗我哋休息翻嚟就再討論呢個問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周宝松教授。 好，休息翻嚟，我哋繼續討論我哋呢個公義問題啊！喺呢個最後一節裏邊咧，我仲有其實仲有好多問題想同啊，即係請教啊周寶松教授嘅。嗱，啊寶松，頭先我哋啱啱我哋之前都講要講啦，我哋翻上嚟講就話，我哋講要希望我哋每個人要做一樣嘢，做一個係要行公義嘅事。但係我哋覺得就係話，翻我哋喺我哋第一節裏邊同你嘅講法就係話，我覺得係個人好無力感啊！喺而家現代社會裏邊，香港裏邊咧，咁都係一個係無助感，係一種嘅即係個人力量係太卑微啦嚇。我哋嘅政府影響唔到嘅，我哋嘅參與裏邊咧冇人理解嘅，亦都唔聽我講嘢。我哋唔能夠係屬於所謂淨係遊行啊，即係要示威啊、抗議算數噶嘛。我哋每一個人裏邊點樣可以做咧？ 我其實好明白呢種感受嘅嚇，咁亦都係香港社會的確係瀰漫住呢一種咁樣嘅無力感嚇，即係覺得似乎都係翻返我哋最初嗰個問題，就係強權即公義，係 啊， 然後好似乜做乜嘢咧都冇辦法。嗱，我覺得其實我哋而家正正係需要去抗衡或者去扭轉呢種咁樣嘅諗法嘅，或者某程度上我哋今次呢個港台呢個節目個價值可能亦都喺呢一度。就正正係想大家去兩樣嘢，第一就係我哋，如果我哋大家都感受到而家社會有種種嘅不公義嘅話咧，第一就係喺道德上邊，我哋應該明白咧，其實有好多人咧係受到好唔合理嘅對待，係嚇，即係無論喺香港或者無論喺中國，係即係好多人受到政治迫害， 係 我哋冇辦法享有我哋理應得到嘅政治權利。然後咧喺社會分配入邊咧，好多嘅機會嘅不平等，好多人一出世咧就處於好悲慘嘅狀態。但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睇得清楚呢個現況，然後睇到好多人喺呢個過程入邊係受苦嘅話咧，其實我哋見到嘅話咧，正就提供一個好好嘅理由俾我哋咧。其實我哋要改變呢種狀態，因為呢種狀態係一個制度結果造成。咁所以下一步我哋就翻翻到你嘅問題，咁點樣去改變？點樣去改變？當然就係可以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即係包括我哋每個人作為一個公民，我哋盡可能希望我哋做一個積極嘅公民，即係意識到自己嘅政治權利之後咧，我哋透過公民社會入邊種種嘅行動，去譬如我哋而家香港人而家爭取緊 普選，中國大陸入面好多人爭取緊民主改革，爭取緊憲政。其實你可以理解，其實背後都係一種努力。個努力就希望我哋嘅社會政治制度盡可能慢慢一步一步咧變得比較公正啲。然後喺呢個過程入面咧，嗰啲唔合理嘅狀態慢慢能夠得到扭轉。 當然啦，你咁睇法時候咧，就係一個好正面嘅、積極嘅同埋樂觀嘅精神啦。大部分香港人都同意噶啦。再想希望你諗下咧，俾個可能嘅判斷啦。你覺得喺個呢個公義問題裏面講，你喺香港嘅情況點睇香港嘅情況？你點譬如話係判斷香港嘅公義呢、這個社會公義等等嘅嘢咧，做得夠唔夠好？或者你話咧係批評佢，梗係唔夠啦。係譬如話同我哋嘅中國比較嚟講嘅時候咧，係點樣比較咧？同埋你覺得係中國而家我哋嘅當然中國裏邊啦，儘管我哋喺經濟成為一個大嘅強國，但喺個公義問題裏邊講係其實冇咩問題啦。 如果你睇翻香港嘅經驗咧，其實香港當然仲有好多嘅不足，但其實我哋都能唔能夠妄自菲薄咧？就其實我哋過去嗰兩三個禮拜討入邊，你見到其實香港有啲係做得唔錯嘅，譬如我哋有相當好嘅義務教育嘅系統，我哋有好好嘅相對唔錯嘅，譬如公共房屋嘅制度，然後我哋嘅醫療咧，基本上係一個按需分配。嗱，我覺得呢啲其實都幾好嘅經驗。就包括另一個就係我平，我哋有好好嘅法治嘅制度。嗱，從呢啲咁樣嘅唔同嘅角度嚟講咧，其實香港喺實踐公義、體現公義入邊咧，其實我哋有啲嘢做得唔錯嘅。而呢啲咁樣嘅經驗咧，亦都係能夠俾中國嘅未來嘅發展提供一個幾好嘅借鑑。咁事實上而家都係咁樣嘅。其實好多國內社會政策、社會制度嘅改革咧，其實都會攞香港作為一個借鑑嘅，即係譬如我哋講廉政公署為例咁啦。但當然有多不足嘅，即係我哋睇到香港其實好多不足，兩方面我哋會見到嘅。或者我哋好想講香港深層次矛盾，第一就係政治權利方面，我哋一路爭取緊普選，咁呢個係一個繼續嘅過程。然後我估喺未來嘅香港嘅社會政治嘅運動入邊咧，好重要議題。第二就我哋希望香港係更加好地體現我哋之前所提及嘅一個機會平等或者公平嘅機會平等，盡可能令得我哋嘅貧富懸殊冇越拉越闊。然後咧，我哋嘅所謂嘅跨代貧窮嘅情況咧，冇咁嚴重。我覺得呢個香港而家我哋好迫切需要做嘅。 阿寶松剛才講嘅係對香港嘅問題裏面咧有一個好必要嘅一個睇法啦。咁或者我諗我再請教你多啲，你覺得喺當前我哋中國嘅情況裏面，喺成個呢個公義問題裏面講，你再點樣去判斷咧？ 呢個我自己都感受幾深嘅，因為我過去呢幾年咧，其實都一路都有參與即係中國入面即係關於社會正義問題嗰啲辯論。咁我估其實喺大陸嘅情況會比香港更加嚴重嘅，咁亦都大家都會睇到啦。其實呢個亦都係同呢個制度層面息息相關，你幾乎喺你可以話你喺幾乎喺每一個領域入邊咧，你都會見到好多不公義嘅情況，大家都會睇到嘅。譬如貪污嘅問題，即係話貪污問題當然同法治有相關啦，咁你會見到貪污腐敗其實會比好多中國嘅人會覺得一個好深嘅一個不公義嘅感受，係咪？即係好多人得到佢唔應該得到嘅嘢。又喺政治制度上面，我哋而家仲係一個一黨專政嘅制度，然後公民冇辦法享有一啲最基本嘅權利，即係包括我哋嘅政治自由、言論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呢個係第二個層面。第三個層面咧，就喺我哋嘅社會分配入面咧。中國有特色嘅社會主義啦，結果有啲人會就變成一個權貴資本主義嘅社會，結果個情況就係貧富差距啦 更大， 更加大， 更犀利。 然後咧，同時咧，政府承擔嘅責任咧又好唔夠，即係結果就變成有錢人先可以接受教育，有錢人先可以享有呢個醫療服務，有錢人先可以買樓。咁所以你發覺咧，就係社會嘅不滿越嚟越大，社會嘅不穩定越嚟越嚴重。所以你見到所謂維穩咧，就變成一個好大嘅議題，甚至維穩經費多嘅軍費。咁所以你發覺用翻我哋過去個討論入面一啲唔同嘅標準嚟睇咧，其實我哋嘅國家而家係嗰個不公義嘅情況咧係好嚴重。 我諗呢個都係好難講嘅嘢啊，因為我諗係咪我哋最後尾都要就係訴諸於或者係一個和平嘅改革好啊，抑或真係要係話訴諸一個另一次嘅革命嘅咧？ 呢個咧冇人可以預測嘅，呢個真係歷史嘅點樣走。但當然理想地咧，當然我哋都總係希望咧，即係佢可以一個和平嘅改革啦。但係點樣走落去咧？呢、這個實在太多因素影響啦、 okay. 但係亦都正係睇到，因為咁咧，所以你見到其實社會正義嘅思考咧。對社會正義嗰個訴求呢，其實係構成一個社會進步或者推動社會改革一個好重要嘅力量。 所以呢，我哋基本上就係我更加需要多啲嘅，你話公民社會參與之外呢，就係成我哋嘅係公民教育更加要去改進，係咪呢？如果譬如講返喺我哋嘅作為一個喺教育嘅層面裏面講嘅時候呢，你覺得我哋喺香港裏面點樣進行一種咁嘅所謂好嘅公民教育，令到我哋使得我哋知道咗係呢個正義公義嘅問題更加係有深入了解呢？ 呢、這個其實好重要嘅。我個人嘅經驗呢，發覺譬如我喺中文大學教書，好多學生會同我講嘅就係上完即係關於社會公義嘅課之後咧，即係佢哋會有一種開竅嘅感覺，即係話佢哋冇從呢一啲角度去思考過呢啲問題。咁、所以其實呢、這個亦都係可以理解嘅事實。其實喺香港嘅教育入邊，其實由細至大咧，其實我哋係接受咗一啲好主流嘅對於社會嘅一啲想像。譬如我哋好崇拜市場，我哋好崇拜競爭，然後我哋對於弱者，好容易就會對於嗰啲弱勢社群好容易會給予好多嘅標籤，因為佢哋懶，因為佢哋唔夠努力。但其實我哋好少有機會去思考，其實呢個可能係同我哋嘅社會制度有關，亦都好少去思考，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個體喺個社會合作入面咧，我哋對於其他人有幾多嘅責任。咁所以翻返我哋嘅問題就係、是，其實我哋嘅公民教育係好需要嘅，唔單止喺大學入面，喺中學入面咧。中學嘅通識教入邊咧，其實我覺得都好應該好引入呢啲議題咧，係進行一啲好深切嘅反思。 嗱，我諗咧，經過三次嘅討論裏邊咧，其實我哋對公義嘅問題咧，應該有一個更加深入嘅理解。你都知道咧，公義嘅問題咧，絕對唔係一個係單一嘅係獨立嘅問題啊，同埋涉及到我哋整個我哋嘅喺社會嘅結構啊、政治制度啊、我哋嘅即係民主制度啊、自由啊、我哋就深入裏邊講嘅人權啊等等嘅問題裏邊咧，其實係好連接一齊嘅。實際上我哋喺呢個整個嘅寶全講得啱啦，我哋呢個喺我哋嘅哲學對談呢個節目裏邊，就覺得每一個問題都不是單獨的，其實跟其他的問題裏面是息息相關的。所以我們其實最終目的就是說，如果我們推進一個是真正有社會公義的社會裏面，其實都不是一個純粹一個只是一個是談論的問題。我記得阿里斯多永遠都講得啱嘅，就話我講公義唔係講公義，要行公義嘅事啊。咁我覺得係我再次咧係多謝阿周寶松教授喺過去嗰三個禮拜裏邊咧同我探討個問題啦。咁我其實佢剩低嘅問題裏邊咧，我諗我哋會係喺以後嗰啲嘅節目裏邊咧係再同大家嘅探討啊。多謝各位， 多謝。 哲學對談，鄭熙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